指挥家彭家鹏特别介绍了这首作品，它是来源于中国的梅花三弄为灵感的。 开场的曲子就是叫国风，文化非常厚重，底蕴非常厚重这样一种，而且它这个曲子里边运用了这个古曲叫梅花三弄的这样一个，我觉得旋律特别的优美又很大气。这首作品呢是选自赵季平先生的风雅颂之交响的第五乐章，我们其中演他一个乐章作为开场，给人一种很振奋的一种感觉。 赵老师的作曲风格好像一向是很开阔， 对对对，他的作品非常的开阔，而且非常的厚重，又很有文化底蕴，同时又非常接地气。 耳边的琵琶预示着下一首作品已经出现了，这是由琵琶演奏家陈音来演奏的彝族舞曲。在彝族舞曲出现之前呢，陈音也特别向我们介绍了琵琶这件乐器。 琵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中国传统民族弹拨乐器之一。你知道琵琶这个琵和琶是怎么来的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琵琶。有人把这个乐器称为弹拨乐器之王，按照通常的说法，就是这件乐器是公元前2020年到公元8世纪的时候，通过丝绸之路啊传到中国来了。据说在唐朝的时候，有家家习胡语弹琵琶之说。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所以它那个琵琶它也是象声的一种意思。这个乐器啊，每个历史家呢，它都留下了很多很多作品。现在大家非常熟悉的琵琶了，《十面埋伏》《霸王卸甲》《月儿高》《春江花月夜》《汉宫秋月》等等。然后它也有文曲、舞曲之分啊。文的一般就是曲子气息啊比较悠长，舞曲啊。可以说是琵琶的独门，就这个乐器它特有的。 现在我们听到的有琵琶，有大提琴，他们交汇在一起，这种中西乐器的结合，指挥彭家鹏先生是怎么看呢？ 其实你问了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但是又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它的最大的不同可能就是乐器的不同。那么乐器的不同呢，就导致了很多的声音的不同。其实我也是半路出家搞民族管弦乐，因为我一直是学西洋音乐，所以可是我第一次在指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时候呢，其实真的是无从下手，因为对很多乐器你它发出声音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吧？我要自己在家用纸先把画，这是二胡，这是高胡，这是中胡，这是琵琶，这什么什么 也要记小抄的啊。 不是，我要记，我要把它背下来。 对对， 我就眼睛要背下，知道这些乐器。我要指挥的时候我要知道他们在哪。你要了解它的乐器的特色，它为什么一个单独的时候是这样的声音，合在一起是那样的声音。其实这个是我们也借鉴了西洋乐器的这个编制的这样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参考，但是绝对不是模仿。那么为什么要借鉴呢？因为它300多年的历史，我们现在的中国的民族乐团现在才60多年，你这个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所以呢，就是说它也在改革，然后乐器改革一点一点往前走。所以我觉得你从指挥的角度来说呢，从一开始我们的观念和理念要做一些调整。我们不应该是民族乐团就把它民族化和民乐化，就是和它那，我们知道有些乐器它没有合作的意识，全是独奏，然后其他就伴奏，打滴打滴打滴打打滴打，就是伴奏。它没有像西方的协奏曲一样完全把它融合在一起的。我觉得交响乐协奏曲就是应该交融和谐，不能有太多的个性。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民族乐团就是个性太强。我一开始是因为乐器的问题，后来我就慢慢意识到，我觉得还是训练的意识的问题。所以你从一开始训练这个乐团的话，你就按照像训练西洋交响乐团一样。我一开始不懂，以为会不会达到那种像西方交响乐的那种很难 和谐如一。 其实后来我才发现，有那么一刹那让你感觉到比西方的交响乐还要美，就那种和谐的感觉太美了。它就像我们的文化一样，它有很多的语言呢，它并没有说得很透，可是它内涵了那种东西，对吧？你一个语气稍微重一点，它这句话意思可能就变了。在我们的中国音乐里面也有。总之我两边跨的时候呢，我就知道指挥中国音乐实在是太难了。回过头再指挥交响乐，突然发现我怎么进步了。为什么你知道吗？ 你会把中国一些管弦乐队的当中去 应用到交响乐，细腻的东西，因为人的感情情感都是一样的嘛，对不对？哇，他那种很浪漫的东西非常的贴，用民族管乐的演奏真的催人泪下。我记得有一次在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意大利参加了两个意大利的音乐节的开幕，双开幕都是我们演的。当时第二天的报纸头版音乐方面的报纸就说了，我们演了那个这个乡村骑士间奏曲，就是他那种情感。你知道我们在里面加了那个弹拨乐，弹拨乐这是西洋乐器没有的一种特色乐器， 当时演完以后第二天报纸就说了，就是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这个版本，这样的处理，这样的用民族乐团来演奏出来的乡村骑士，让我们意大利人感到了那种本来的乡村骑士是让我们流泪了、我们现在听到了血都在流泪。 您的经历就是把化不同为相同 啊，对对对， 对吗？ 你的总结非常好。 所以我听出来了，彭志、您给我们回答的这个问题就是相同的是对于音乐的表达和音乐的感受、而两者不同的呢是我们的民族管弦乐可能有的时候更具有个性。 对、对。 但是呢民族管弦乐团正是把这种个性糅杂成了一种共性、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 对对对，是是。 这就是为什么民族管弦乐团的乐曲会给我们带来那种极大的震撼的原因。 对对对。那么紧接着呢就是又照顾到一些喜欢戏曲的人，我们选了乱云飞。那么乱云飞呢其实呢是彭秀文大师呢专门改编，就移植过来以后再加上重新的创作和改编以后呢，他已经乐队化了，就是管弦乐化了。那么这次来演呢又不一样了，我们专门请了京剧演员来唱。 哦，又重新 对 唱腔， 加入唱腔。然后呢我们就把那些本来应该用乐器演奏部分就不演奏了、然后有唱。 在办公室，在校园里，在路上，无论何时何地，打开 radio， 戴上耳机，我们来了， 我们来了，来了。 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五场午间音乐会，10月10号17点到18点，14号到17号13点到14点，从古典到现代，从自然到生活。北京国际音乐节联合北京音乐广播音视频直播，欢迎关注。 金秋送爽，万里河山披锦绣。9月29日至10月7日，大师名团奏响华彩乐章，明月交响再现峥嵘岁月。田沁鑫执导两部作品同期呈现，歌剧《长征》礼赞伟大历史，话剧直播开国大典，聚焦难忘时刻，喜剧佳作点亮假日。陈佩斯执导《阳台欢乐归来》，好戏连台，艺术之旅喜迎华诞。 假期嗨玩到翠微，畅享国潮互动体验。即日至10月10日，百货类部分商品低至8折起，翠微店满300减60，牡丹园店、龙德店、大众路店单店满200减40，满额再享额外优惠。更多精彩活动，期待您到店发现。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欢迎回到国家大剧院第二时段，我是王卓。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场音乐会呢，叫做华韵盛典。国庆节我们就来听中国的音乐，这是由指挥家彭佳鹏来指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带来的一场音乐会。那马上呢，我们会听到二胡演奏家江克美他的演奏。但是在音乐会开始，江克美特别向我们介绍了二胡家族当中的板胡这件乐器。 板胡是胡琴家族中的一员，它起源于明末清初，是伴随着戏曲梆子腔的出现，在胡琴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今天我们就聊聊板胡。中国的蜡弦乐器由于它发音原理的不同，分为两大体系。一类呢，就是以二胡为代表的皮膜振动发音体系，另一类呢，就是以板胡为代表的板面振动发音体系，它的琴筒。大家看一下，是椰子壳做成的，在椰子壳的前面蒙的是一块木板，所以得名叫板胡。几百年来，板胡始终都是戏曲的伴奏乐器，直到上世纪50年代，在老一辈的板胡艺术家的努力下，使板胡成为音乐舞台上的一件极具音色、个性和独特表现力的独奏乐器。 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由江克美来演奏的板胡协奏曲《论坛琴声》，来自于山西印象，所以我们会听到属于山西特有的幽默风趣的音调。 那今天呢，既然我们的主题是咱们的中国民族管弦乐， 对， 您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聊一聊民族管弦乐的前世今生？ 1953年，彭秀文大师以及很多的老前辈的音乐家，他们和彭秀文大师一起在为中国的民族管弦乐团的这样一个编制在进行用心的尝试。他其实我们整个乐团的构架都是按照这个广播民族乐团当时1953年的这样一个编制来参照， 那也就是形成了现在我们的中国民族管弦乐当中有弹拨组， 弦乐组， 弦乐， 然后这个管乐组，吹奏，然后还有打击乐。作为一个乐团的话呢，基本上是一个四大声部。由于我们的这个民族管弦乐团里边呢没有这个铜管乐器，你知道一个乐团没有铜管乐器用什么来支撑呢？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这要靠作曲家的智慧啊。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去完全去模仿就不对了。比如说莫索瓦斯基的这个图画展览会一开始小号梆梆梆哒哒滴哒哒滴，要改编要移植的话肯定想到给唢呐，小唢呐吹出来未必好，效果好，但是谁也想不到彭秀文大师他居然用扬琴，谁都想不到。可是扬琴一敲出来一弹出来以后，哇，你就会感到虽然不是小号，但是 它是通感的，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什么语言说根本不重要，重要他说表达的内涵内在和人的整个的一种这种感动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这个转换当中体现的是咱们国家民族管弦乐音乐家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智慧。 我们还选了山西印象的，我知道你是山西人，选了山西印象的这个其中的一个乐章是板胡和乐队在一起的，非常有特色。那么这首作品的作曲家呢是非常年轻的王丹红。 说到百鸟朝凤，我们会想起唢呐。唢呐来演奏的黄土情是由唢呐演奏家周东朝在这场音乐会里演奏的，我们也来听一听他介绍这件中国的传统乐器。 唢呐是我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乐器，也许大家并不知道唢呐并非我国的本土乐器。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唢呐的故事。唢呐有着悠久的历史，大约在公元三世纪由波斯阿拉伯一带传入到我国。明代后期，唢呐已经成为了戏曲音乐中的重要乐器了。唢呐音色高亢嘹亮，表现力丰富，主要作品有《百鸟朝凤》《一枝花》《湘江情》等。《湘江情》采用湖南民歌及花鼓戏的素材编写而成，通过快速双促音，采用动力性很强的切分节奏，使情绪愈趋热烈，表达了湘江人民对故乡的热爱和欢愉之情。 下面我们就要听到由周东朝来演奏的黄土情，唢呐协奏曲。 那么最后一首呢，就是我们的这场音乐会的一个大餐。这首作品《干将莫邪》这个作品，作曲家呢张昭先生也是在北京的首演，应该会听音乐会的人，尤其在网络上的，他们会感觉非常震撼的，因为这两天排练，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激动。 想让彭指您展望一下， 嗯， 如果按照您的意愿来走，您希望中国民族管弦乐的未来是一个什么样子？ 啊，这个展望太多了，也觉得很难。但是 愿望有很多，是吗？ 对对对，但是我们这一步呢，必须要去走。首先，如果我们没有作曲家的作品，乐坛是很难发展的。比如说，彭秀文大师为广播付出了一生，写了很多的作品。 没有好的作品，这个乐团也就没有生存的动力和源泉。 所以我通过这几年一直在委约更多的作曲家写作品，我突然才发现我又改变了一个概念。我原来以为只要把乐团训练好，然后多去演出，多去国外去演出就可以了。我现在发现如果没有好的作品，还不如不出去。我们民族管弦乐没有那么多，有经典但是还不够。我要的经典一定要是国际化的，就是这个作品拿到，就是将来把我们的民族管弦乐团同样的作品《干将莫邪》给柏林爱乐乐团演奏，它也是经典作品。 国庆节聆听国乐盛宴，今天国家大剧院和你一起来分享的由彭家鹏指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一场音乐会。中国的节日，分享中国的音乐。听节目回放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国家大剧院。我是王卓，下期节目这里再见。